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傅老师，欢迎各位同学登录到直播间来一起呀、啊，今天词霸练成绩哈、啊，学一学新的前缀了。 嗯， 来复习一下吧，上一次课啊，咱们学到的三个各自不同的前缀呢，还记不记得啊？我们学过了。F-O-R-E、 这个前缀呢表示的是前面或者是预示、 哎、说了那个什么天气预报、啊 嗯、 把天气扔出去，提前把消息扔出去， Forecast Forecast 预料和预测， 没错， 我们也说了这也是世界杯的一热点是吧、 嗯啊、 等一下，我昨天我预测， 你有预测成功 都预测错了他这几率啊就是这样、啊、 嗯嗯， 这三次得预测错一次 啊，没事儿，您取一最大值，最后您还是那个章鱼弟 啊，不一定啊，章鱼是吧？乐于做章鱼哈、 啊。 您看这世界杯期间的热词哈 ，forecast， 还有一个 foresee 哈、啊，也是往前看哈、啊，也是预见的意思。 嗯， 那个 forehead 是什么呢？ 前额的意思。 哎，前面的头。 哎，对，就您头部的前面，那不前额吗？ 哎，前额。 嗯， 然后那个写在书上的这个前言叫 forward。 对，前言 forward。 对，回忆起来啊，赶紧我们利用课堂前这几分钟回炉一下。 嗯， 啊，之前学过的，上周说了，还让大家好好复习呢。好、啊，复习了没有 ？GEO geo 表示是 地面的或者是地球的。 哎，地面地球。 嗯， 地理怎么说呀 ？Geography 对。对 ，geography。之前咱给大家反复讲那个 graph， 它就表示的是写写画画，所以在地球上写写画画，哎，就是地理学。 地理啊，写写画画、 嗯、 包括一些人口啊啊，地球的分布啊、 嗯、 画全球的地图啊这样的。Geology, Lodge, 显然是一门学科了。 对 ,L-O-G-Y 表示学科，所以它就叫做地质学。 那么从事地质学研究的科学家就叫做 Geologist。 对 ,Geologist。地质学家。 然后我们还学到了几何这个单词叫 geometry、 嗯、没错，这个里面的 meter 啊，就是它是一个同源的词根，表示的就是测量，所以里面的这个跟它是一样的，所以测量地面其实就是几何学、 啊、meter 是吧、 嗯、 meter 就是米嘛， 对， 同源表示测量的 METRY。另外呢和大家说一下哈、啊、就是这个有一个 METRY 那个 Y， 大家看到了吧，实际上呢在英语当中呢有五个元音加上一个半元音，所谓那个半元音呢就是这个 Y， 它可以呢进行一些变化，所以您看到的同源的词根是 METER， 它就变成了 METRY， 它是一个同源词根的变化。 哦，老师说那个大家不知道明白没明白哈、啊嗯、Y啊，这个音呢，它是英文中的一个半元音。 嗯， 你说它是元音呢？它不是， 嗯， 它是一个半元音、嗯。所以这个半元音可以怎么着？可以 给它进行一些替换， 替换， 哎， 变化。那就换成什么呢？换成一个， 从 RYER， 它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活口，它能进行变化。 哦，一个活口、 嗯、 啊，它有这个自由度， 哎， 有权限， 哎，有权限，对对对，没错， 是有权限， 对对 对。 我们看到很多单词的末尾啊 ，RE、 嗯、 啊 ，RY 的。可以换成 ER 的， 对， 可以换成 RE 的， 对，没错。还有那个，他就把 Y， 他就能变成 E， 就他来回变 啊 ，Y 也能变成 E， 哎，对， 对， 对， 这是小小的提到了一下、 嗯、 哈、 嗯、 ，Geophysics， 嗯，表示的是地球物理学， 一个 Geo 加上 Physics 啊、 嗯， 物理学。 对，山林可以和大家说，这其实就是粘着的一种构词法啊，前面的一个词根。前缀和后面的一个单词可以拼在一起。 嗯，这个 physics 物理这词啊，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老师呢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让我起来读单词啊，然后一系列的单词，其中当我读到 physics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是怎么读的呢？ 嗯、 我读的是 physics， 前面很重，后面没有音了， 啊、 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哟、啊，那您班同学英语成绩还都不错了啊！ 对，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读 physics，、 嗯、 后面就没有了。其实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单词的读音。 啊、对，而有的时候呢是由于那个紧张，像有时候我那个就是说话的时候哈，就有一个嘴瓢，就比如中文字俩就给它放在一起读了，就瓢了， 嗯、就瓢了， 瓢了， 是这个可以理解哈。好，来看一下这个 il 哈 ，il 呢是放在同辅音的词跟前啊，表示什么意思啊？ 嗯、表示不无，也就是一个否定含义的前缀。 哎，不和无啊、嗯，你比如说 illegal 啊，因为 legal 是合法的，所以说 illegal 就是非法的。 哎、啊，非法的。 嗯 ，illiterate 啊，表示文盲的啊，因为后面这个 literate 表示的是识字儿的，所以它不识字儿，就是文盲。 好，那么逻辑这个词哈，加上一个 ill，、 嗯、 表示 illogical。 嗯，就是不合逻辑的呗。 哎，好，这三个是咱们上周学的。 嗯， 稍微的巩固了一下，接下来进入到一个大块 ，I am。开头的单词、 嗯、啊，我相信哈，大家应该都对于 I N 非常熟悉了。咱们以前也给大家提过，像这个什么 I L 啊、I N 啊，都表示的是否定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们的意思多哈、啊，这是一个大块儿、啊 哎， 一共有三大含义， 三大块， 所以我们要用三周的时间来学习。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仅仅以为啊 I M I N 啊就是什么无啊、否定啊，它有三种含义。 但是它每一种里面呢，都有很多词语的小伙伴。 嗯 抱成团让你来记忆 哦，抱团取暖， 抱团取暖、 啊、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记不住。 嗯， 今天这节课我们讲它的第一层含义，表示是完全的否定 啊、哦，那就是复习新的复习知识，复习旧的知识哈。 它完全否定表示的就是不、 嗯、 无 或者是非 也 啊，非也哈、啊， 不无非， 对， 是吧？就是不无非，嗯、就是没有， 嗯，对， 全盘否定。 其实大家就对，给写一个就是否定就行了。 对，所以今儿我们要看一些单词啊，哈，看它是怎么来加否定的。 嗯， 同时呢，大家也要自我考察一下，看这些词根， 嗯， 你是不是以前跟着富妈认识过了？ 嗯， 或者是呢？是不是觉得以前自己能猜到的？ 哎，真是，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的体系。 哎，一定要学会分析， 嗯、 因为好多词根吧都是富妈自己分析出来的。 哦， 他要边分析边记忆。 哎妈， 所以他才能够，所以他，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呀。 所以 学英语的人都得这样啊！ 啊、嗯、啊、嗯，对对对，是 我们学习要有研究精神。 嗯， 所以你不能只是听老师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要自己去想、 嗯、 老师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嗯、 对，你想咱说那个 educate 那个教育这个词，它就是要给你引导出来， 它要把你拉出来。 对，所以您呢先知道一些方法，然后啊这个根据这些方法可以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延展的学习， 延展学习、 嗯、 你去举一反三。 好、 啊、我们来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词根啊。 嗯， 先说了 I am 和 I am 这俩都可以表示前缀不无非的意思。 对，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immense。 嗯， immense、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当中的一些结构哈。咱们先把 I am 踢出去，后面呢有一个小的词根，就是 M-E-N-S 来 mens， 对 mens 这个词根呢，它表示的意思是测量的意思。 又来了，英文中怎么那么多测量啊、 嗯、对 啊，刚才那物那个什么几何学也在测量啊、 那个是 M-E-T-R-Y 这个 metry 是、嗯、是测量。 对， 咱现在遇到这个 mans， 嗯， 也是测量。 对，没错， 我看着挺像男人的 啊。 你看 mans、 啊、 M-E-N-S 是不是人来做测量啊？ 嗯，我觉得这样可以联想着记忆，是吧？一个人站一个地方，然后让人去测量，我觉得也可以， 是吧？嗯、这测量也不是。嗯，不也是人测量出来的吗？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就联想记忆啊，也不一定对、啊、 嗯 嗯， 嗯，所以呢咱们一起来看这个单词。如果您看到测量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大，它是能测量出来的，您说呢？ 对，测量的话就是说咱是有办法测出来的， 哎，有丈量的尺度。但是如果前面接上 IM 就否定，就这个根本没法测量。您说为什么没法测量呢？ 没法测量，它超出我们的能力了。 您说的太对了，就没有任何一个尺度能够去测量它，所以这个 immense 就可以表示的是无法测量的，那就是太大了，根本没法测量。 您指的是它太大了而以至于无法测量？ 没错， 是吧？ 没错，对。 我记得这英文当中也有一个词叫做 dimension。 dimension， 对。 这个 dimension， 嗯 ，dimension 算是一个高端词汇了。 这个词在咱四六级当中考过无数次了，就在18年6月份还考了一次，说是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大厦，那个大厦刚刚建完以后呢，就这个表面啊，那个砖瓦啊，它经常掉下来。 嗯。 结果您猜怎么着？哎，就开始给它测量好以后，把这些砖瓦全部替换成这个 solar panels， 就是这个太阳能板 啊、哦。 于是它就成为了欧洲当时最大的一个太阳能板的一个集合体 啊、哦。 所以说，在测量的基础之上，因为它得算每一个块是多大，它才能拼起来呢。 是， 当时考的就这词儿，好多同学死在这儿。 那它什么意思呢？ 嗯， 现在你会了 mans， 知道它怎么着跟都是一测量了。 那这个词呢，除了有尺寸测量大小以外，还有面积的意思。 面积， 我们想一想，面积的公式是什么？ 面积是什么公式啊？ 面积等于长乘以 宽。 对 ，di 就表示的是两个，所以就是两个 x 轴 y 轴一块儿给它乘，最后得到的就是面积。 所以这个 dimension 这么一看、嗯、面积、 哎、 大小， 哎，对了，没错。所以就是 x 轴量一量， y 轴量一量，乘一块就是面积。 看了没有、嗯、英文中也有数学。 哎，对，没错，这跨学科教学。 跨学科教学、 啊、对。 说到大家也能记住 dimension 这词了、 嗯、 以后四六级考还是能用上。 对， 好，回说回来，这个 immense 嗯、 不能测量的、 无法测、 哎、其实啊它就是巨大的，极大的。 嗯， 那有多大呀？ 嗯，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哦、哎，对，没错，就是想象你都无法得到的那个巨大的面积， 用有限的词汇来表达，只能说是 extremely large、嗯、 or great、哎、太大了。嗯， 啊，比如说效益，效益啊，咱们的 benefits、 嗯、 是巨大的。 The benefits are immense。 这好，这句话我喜欢。 是吧？ 嗯，这个利润最大化我喜欢啊。 瞧瞧啊，富建利、嗯、建什么？ 对，建立 利。 但不忘义。 建设利益。 啊。 所以啊，尤其的什么敏感 immense 哦，敏感， 尤其敏感， 对，啊、嗯， 是吧？ 对，所以朋友们，以后再看到这个词儿，您就不是傻傻萌萌的拼那个字母，您在写的是，哎呦喂，无法测量的，那 immense。 对，你看它其实还有一些引申的意思， 嗯、 那除了这个体积庞大之外哈、 嗯、 他还可以说，哎呀，我这时候好多好多工作要做，巨多的工作要做。 那咋说呢？ 哎，我们可以修饰他呀、 嗯、 我们可以修饰说是 an immense amount of work。 啊，明白了，咱以前学过这个 amount of work 就表示的是大量工作， 哎，工作量。 但是呢，我想用一个 immense 去修饰 amount， 就是这量巨大无比， 巨大， 特别好， 巨大的体量。 嗯，我现在就想，我觉得啊，就这个语言吧，它真的就是有生命力的。你像刚才咱说，咱写那字的时候 immense， 它就带有情感、画面感去写。 是啊， 你要叫我写您名字也是， 嗯， 对吧？哈，亮晶晶，一想，哎呦，亮晶晶，名儿写错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就一想一想亮晶晶。 哦，这不今儿不瓢吗？嘴。 对，富妈呢，这个带病上课啊， 啊， 富妈鼓掌啊，富妈特别敬业 啊，应该。 带病上课太不得了啊！ immense 巨大的这个精神力量， 嗯， 支撑着它。 讲吧，我脸都红了。 讲吧 ，immense amount of work。 就巨大的工作量。 工作量。 嗯， 所以我们说 ，there's still an immense amount of work to be done。 就是我还有好多巨大的工作要去做呢。 哎，咱就不说巨大了，就说巨多吧。 啊，巨多吧。 哎，就巨多的工作量了。 对，没错。 极其重要的工程。 嗯。 A project of immense importance。 啊，原来这个 immense。还能修饰这种抽象的名词， 哎，表达一个重要性， 嗯， 还能表达重要， 嗯， 因为它从那体积上哈、量上，它还能表达重要， 哎，对，那这个词还挺万能的， 反正啊，不是等闲之辈了， 哎，对对对，没错，那咱就进。我那看评论的， 对，我也在。我们同时看一下了评论，看到了一句说傅老师辛苦了。 对对， 大家一会儿会涌来 immense amount of 评论 啊，对对对， 然后给傅老师送了一个小礼物，一个啪啪啪给傅老师。 好，谢谢大家。 同学们，傅老师今天不能笑哈。他今天不能笑， 我不能笑，对， 他今天不能笑，大家能听到他说话的这个方式了。 啊、 今天带病来，他不能笑。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大家的，让大家听到这么糟糕的声音。 没关系 啊， 开始，接下来下一个，看下一个单词哈。 嗯 ，I am 加上一个 patient， 还不得了，说病人来了。 哎，没错 ，patient 是病人吧？ 对，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形容词的意思，就是耐心的。 耐心的，瞧瞧、您瞧瞧，对待病人是不是要有耐心的？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就是病人呢，他是一个 vulnerable， 他是一个 脆弱的群体， 哎，他必须得受到人的关爱。最近我看一电影，我不是药，哎，不是，我不是啊，所以你会发现呢，病人是需要大家 关爱的，关心的。 那我们先来看 patient 作为形容词呢，它就是耐心的， 耐心的，有耐心的。 那往回看，前面有个 I am， 不表否定嘛，所以很简单，就不耐烦、不耐心的呗。 哦，就是说不有耐心的、无有耐心的、 对， 无非耐心的， 哎， 那就是 不耐烦的、 烦躁的。 哎，对对对，没错， 不耐烦的。 对，那这个词你看也蛮形象的，对吧？对于耐心的一个否定就是不耐烦。 哎，对于耐心的否定就是不耐烦，就是急躁， 对， 没有耐心的这词儿嘛，挺有意思的。 嗯， 它。大家注意把握，它其实一个核心的意思是什么？是那种啊急，就是迫不及待 啊、 它核心是一种急， 一种着急。对对对，没错， 它是急的意思。我们来看看有几层意思。第一层，不耐烦的 ，annoyed or irritated by something or somebody， especially because you have to wait for a long time。 由于你啊要等好长时间，所以你心生厌恶。 对，就是那种不耐烦，没有耐心，一分钟都不想多等。 哎呦，我等了20分钟了，我都有点不耐烦了。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20 minutes and I was getting impatient. I was getting impatient. 我已经开始变得不耐烦了。 啊、getting impatient. Getting impatient.、 渐渐的开始就抖腿了已经。 是啊，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敌人吧就是自个儿，您别跟自个儿不耐烦。 哦、 啊，你比如你学习，你学像咱这个课程是吧？您听两回，您不耐烦了，哎、呀，我怎么还没长进呢？不行，您耐下心来，慢慢听，慢慢就好了。 哎，其实傅老师说的特别对、人最容易跟自己着急了，跟自己生气， 哎，跟自己较劲， 气自己怎么没进步啊？怎么回事啊？ 对， 是不是能力有限呢？ 啊，对对对，没错， 所以说啊，急什么都不能跟自个儿着急， 没错， 我们说 impatient 通常搭配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那如果我说的是尽量别对他没有耐心咋说呢？ 对某人有耐心，就是 be patient with somebody。 好多同学以为啊他的后面挂介词 to， 你看对某人不耐心吗？但实际上介词必须得挂上 with somebody。try not to be too impatient with her。 你千万对他别那么没耐心。 别太没耐心， 对，没错， 别太没耐心，就 too 表示过多的， 对，一定要记好啊，这个 patient 和 impatient 它的后面都得接上介词 with， with 是 somebody or something。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impatient 呢，它还有一层意思啊，表示什么呀，急于和热切的期待。 所以我刚才说了，它的核心意思是一急。 哎，一个急，您说太好了。 它是等不了。 嗯嗯嗯。 急急什么？迫不及待。 嗯。 急于求变，急于期待。 嗯。 我们来说一个迫不及待的想离开。 好。 She was clearly impatient to leave. 啊，您看看 ,impatient, 后面不能挂介词 to, 但是能挂上不定式 to。 它可以 to do something. 啊 ,to leave。那就是不是说我不耐心的要离开，是我想迫不及待的想离开。 急于我 wanting to do something,、wanting something to happen soon。 明白了，想让它快点怎么怎么地。 对。 您知道吗，在咱们的考试当中，尤其是考研阅读里面，好多词叫大词小考，小词大考啊。您比如说像 happy 这个词，咱都知道它叫高兴的意思，其实 happy with somebody 表示的是和谁在一起高兴，但是 happy to do something 却表示的就是急于做某事。 happy to do something 也能表示急于做某事 啊。对，还有您看像那个 game 咱们以前讲过，它做形容词还能表示有趣儿的， 有趣儿的。 所以今儿咱看到这个词 impatient 哎，也是后面挂上 to do, 它竟然表示的是 迫不及待想做某事。 哎，对，比如我迫不及待的想见到各位听友，我迫不及待的想回到祖国，都是这个词 impatient to do something。 哎呦，这个富妈这情景简直就是这旅居国外的老科学家了，已经 戴着眼镜牙肿着回来了。 对，哎呀，可怜的富妈啊， 可怜的可怜的啊！ 富妈现在是急于好，急于身体赶紧好起来，急于那牙赶紧好起来。 我现在急于的想笑是吧？ 急于想笑不敢笑。 对对对， 敢同学们不知道的，不知道知道的是牙不好哈，不知道的还以为富妈身上给拉了一条大口子呢，笑着绷着不能笑哈。 还以为您说。还以为富妈被打了呢。 有点差不多。 有点吧。 哎，急于求变这个短语我们也可以用 impatient 来表达。 哎呀，那你快告诉我咋说呀。 impatient for change。 原来那个 for 后面接上是名词，就是急于求变。 哎 ,for something。for something。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任何事物啊就像硬币一样有两面。对吧？ 哎， 你说你急于求变，咱说创新，赶快变，哎，这可能是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但有的时候，你做出不切实际的这种 irrational changes 的时候， 哎， 你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 就我所知，世界上有一家很著名的饮料公司啊， 哎， 他为了迎合年轻人，他就改变配方了。 哦， 得一改。 市场没了， 没了。还有一个做巧克力的企业也是，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些这种急于求变的案例的分析，那个企业大家都记。经常吃它的产品，也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得把那个配方啊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业绩下滑14%。 所以啊，有时候那经典的东西你还不能随便变。 因此我们看到的这里的 impatient for change, 您觉得它是褒义还是贬义呢？ 觉得有点那个太草率了。 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用词的时候发现，就不管它是急于还是怎样，就它背后一定您就是您说的让他快一点，着急了，那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 哎，迫不及待，下一秒就要发生了。 哎， 还叫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 对， 嗯， 那他第三层意思更有趣了。 嗯， 叫做呀，对不愉快的事儿，他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 哦，这么多含义呢。 Unable, unable, or un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unpleasant。 哦， 别人给你批评，不接受，不容忍。 Impatient of criticism。 啊 ，impatient。Of criticism, 就是对批评这事儿，没有耐心，听不进去。 哎，大多数人啊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可能在这个表面上呢，他会更加的文雅一点，对吧？但是你回头去发酵的时候想一想，人家那批评是不是客观的，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的？有的话，您就放下您这个尊严的面纱，努力承认错误，努力的接受改正错误， 改进。 哎， 重要的是改进。 没错，没错， 真的，重要 的 是改进。 我就觉得人家向我提出一些批评什么的，我都特感激人家，对不对？ 富娃这方面做得特别好，骨子里，特谦虚， 因为他确实某些方面不好，那咱就好好改正，是不是？ 富妈也爱听表扬，也爱听批评， 嗯， 所以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人。 哦，我跟您说，我是一个没有心电图的人， 是个兼容并蓄的人。 哦， 富妈就是 发出了一声冷漠的笑声啊，再来笑一遍哈。 啊，不能笑疼。 哎呀，好可怜啊，心疼父妈 啊，心疼父妈。这就是教师的伟大啊。Impatient of criticism，不愿意接受批评， 不愿意接受批评啊。 这个第热切期待，不愿意接受批评，还有没耐心，所以就是一个含义丰富的 impatient。 太好了， 很多同学以前没见过这词儿，现在一见上一见见三。 见三 的意思 啊， 是不是很大礼包啊？ 真是一个大的 surprise。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学词儿的时候，您不要学呀、啊，哎呀，您熟悉的那个含义，咱的课上一定会讲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尤其是跟介词的搭配。 嗯 啊，不同动词搭配上介词，它的意思就变了。 哎， 聊天室有位同学说，介词就是鬼。 嗯， 这是什么鬼？ 介词就是鬼， 就是他想说这介词啊不容易把握， 啊、 他行迹。 诡异， 诡异， 哎哎，我其实还真是挺形象的，就是这样的，阴魂不散，是吧？ 啊，什么鬼？对，我们见的少，我们教科书上比较死板， 嗯， 啊，就叫你一两个。其实生活中大家很活跃，所以我们要多见识。 对， 啊、 韩刚老师也曾经说过，要想把英语学好，最重要的是学习介词。 介词，好，反正我们节目很着重介词的。 对， 第三个单词叫 incredible， incredible。好， 拼写是后面是 credible。 对，那朋友们一定记住这个里面的 cred，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相信信任的意思。 credit， 你们用那信用卡叫什么呀？ 嗯，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那这个 cred 呢，它其实在相信之前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含义 哦， 就是我们说的心，心脏的心。 诶，仿佛似乎好像遇到过。哎， 咱们之前学的那个词叫做 cordial， 那是 cardial。 对，所以 cord 还有这个 cred 都可以表示心。那大家想想，为啥我相信你，是我从内心里面的对你的一种信任。 哎，所有的信任都是打内心里，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哎、信任就是信任，不信任就是不信任。 没错，所以您看它又是在小原因上发生变化，但是内涵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里的 CRED 表示的是相信，后面的IBLE 给您讲过了，就是后缀，表示能够的意思， 能够，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哎，对，那他就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相信你的，前面挂 IN 做否定，那不就是啊不能相信你的吗、 哦、 对不对？ CRED 呢、是相信，加上那个 credible 呢，就是能相信的， 对 啊，值得信的。 那大家想想，什么事情这个让我们都无法相信啊？ 不能相信的， 无法置信的， 那就是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呗。 你说的太对了， 想不到啊，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Credible, incredible, impossible, or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something. 难以置信，无法相信，太难相信了。 随便给你吹一个故事，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不可思议的故事， 你说啊，你说昨天那比赛，怎么法国就赢了呢？明明这比利时全场占据上风。法国怎么最后就能赢了呢？是不是不可思议呢？连我都没预测对。 哎，对呀、就跟您心里面想的都不一样。 我们各种啊，我们不是随口说的，我们是有分析的。爆发出轻蔑的笑声，轻蔑的笑声。 对， 我们是有分析的。他怎么就后来大家说了，说是因为那法国队那教练呐、他实在是没有战术，但是呢，他手里有豪华的牌，每一个拿出来都是豪华的底牌，啪啪啪啪往场上打。 兵能将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哎，你看那比利时那队吧，哇，整体战术教练的布局啊，稳稳当当，有条不紊的。法国上个月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的，怎么回事啊？这个一种用散沙般的感觉。 哎， 但是就是用散沙般的感觉。他进了一球， 我咋感觉就像游击队那感觉呀、 有点这感觉， 哎， 不知怎么的就进了一球。 所以我那天我也看了一个东西，就写说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变化其实都是偶发的、您比如说很多的药物在研发时候的目的和它最后那个药物最终那个结果不一样 啊， 比如这药我开始设计出来想要治感冒的 啊， 结果设计完之后发现又治肝炎， 又歪打正着了。 对， 这种就是 incredible 相信都不想不敢相信， 那不敢相信 怎么能是这个结果呢？ 是 啊， 难以置信，他已经在那儿待了一周了。 嗯， It seemed incredible that she had been there a week already. 啊，这个里面的 it seemed incredible 啊，大家记住这个结构，后面挂 that 从句，就表示的是后面的这个从句所陈述的事实是难以置信的。 哎，他这个 incredible 呢，除了不能相信和难以置信之外，它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刚才那个极大的、极好的 啊。 你想啊，表达什么东西哟，真是难以置信，是不是在夸对方啊？ 哎，真是这样的，对， 是吧？就说啊，说这个风景是难以置信的好。 嗯，哦，这旅馆太棒了。 The hotel was incredible。 明白了， 这就提醒了我们， 嗯， 以后在表扬的时候啊， 嗯， 不一定非得用 great。 哎、 Awesome, fantastic, fabulous 我用这个 incredible 也可以。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单词讲的很好玩在哪里呢，它有两个含义，而且这两个含义呢它不一样。你看第一个就是难以置信，第二个竟然表示特别好的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 哎，活学活用啊。 嗯嗯， 同时它也可以表示大量的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work。 嗯， 跟刚才那个 immense amount of work 也是 一样 的、哎、一样 的。对对对， 因为你已经无法想象有 那么大的东西了，就是很多的意思， 这么大的量了。 嗯， 好了，这是第三个单词，我们来看第四个、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以前有部电影叫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独立日， 独立日、啊，讲的是外星人入侵了哈、很经典的一部片子。 嗯 ，Independence， 我们来看看后面那个 depend。啊，以前傅老师曾经讲过、啊，什么挂来挂去，靠来靠去呀、啊， 对， 我们再听一遍。 啊，那这个里面的这个 pend 呢，就表示的是悬挂的意思。然后 de 表示下面，那挂哪儿啊？挂到底下，就有人拖着您，那不就是对您的一种依赖、依靠吗？ 哦， 嗯， 也是直白。 哎，好吧， 也是直白， 直白啊。 depend 是挂靠， 对，没错 ，pend 悬挂。 那么 depend 是。 嗯，那就是底下拖着你、挂着你吗？勾着你吗？ 底下盼着你哈。 哎，对对，就你别上去，就跟那气球似的，你别飞上去，我底下给你蹬着 了，拉住了。 哎，所以你也不用着急，你掉下去，我也能接着你， 也能拖住你， 你能依靠我， 但你也飞不上去。 嗯、哎， 靠着我就是靠着大海。 哎呀，太好了这句话， 对吧？ 嗯 嗯， 什么世界杯要反着买，别墅靠大海。靠着我就是靠着大海。 对对对，没错。 哈，嗯，所以 depend 呢是依靠了。 哎，那前面的 in 表否定，那就说的是我不用依靠你，我要干嘛？ 我不依靠你，我谁也不靠， 我独立， 我不靠、四面墙我一面都不靠， 哎，我自己飞， 我独立。 嗯， 就是独立自主， 所以这个 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的意思。 有很多词它的形容词形式，您看它是 independent，对吧？那这个词呢主要是指两层意思、第一层呢是在国家层面上的独立、a country、the time a country gains freedom from political control by another country， 独立日，尤其是指国家的政权呀、领土完整啊等等。 哎，就这种国家的独立、在什么殖民地呀、独立呀等等、这些叫独立 independence。 对， 另外一种独立呢，指的是人的一种自主和自立。 哦 ，the freedom to organize your own life， 自己呢来去组织自己的生活 ，make your own decisions， 自个儿做决定。 哎 ，without needing help from other people， 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人生的关键的关头的时候，你要读什么小学？你要上什么初中？ 嗯， 你要读什么高中？你要读什么大学？什么专业？ 啊， 找什么工作？ 嗯。 找什么样的爱人 都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自己选 啊，没错没错。 嗯，这也是一个对人生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您这有点早吧，小学都自己决定了。 反正很多外国的小朋友挺成熟的 啊、 挺成熟的，跟小大人似的。 嗯， 从小那三五岁吧就开始批判时政了，已经我们看到很多视频都这样，已经开始谈论国事了、 还有这样，哎呀，那太厉害了，神童， 很早熟哈、 所以他们都是那些非常独立的孩子， 独立的、 嗯、 He values his independence， 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 嗯， 从你中学的时候开始住校开始你就独立自主了。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独立自主哈、我感觉就是自己居住， 就是脱离爸爸妈妈，你自己住啊，不管你是一个小房子还是大房子，当然房子越大，你可能操的心更多，对吧？ 嗯、 你小房子，比如你跟合租，可能就一小间嘛，哈、啊 哎。 你要大房子，想，哟，厨房里要买什么，卧室里面配什么啊，煤气、电水等等各种的。包括你生病啦，你想吃什么，其实很培养锻炼自己的一个 independence， 因为你要独立解决问题了。 哎，对，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你想不想解决，是你不解决生活无法继续， 你必须要解决。 所以我觉得呢，大家要把这种东西看成是一种常态化的， 对、 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挺好的，你解决好，下回再出现它就不叫问题。 对，但自己住的话，修个什么马桶啊、小 case， 换个灯泡啊，那都不说了。 哎，对， 甚至还能修换水管儿。 哎呦，我您在说自己吗？ 啊，好像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 都 瓢了，哎， 瓢了 啊！看下一个，下一个啊，Independence。 对，刚才都说了啊，表示的是国家的一种层面上的独立，或者是个人的一种独立。 好， 嗯， 下面这个词可有意思了， 嗯。 敢保证大家都知道 different 是不同的意思。 嗯嗯。 那我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 in。什么叫做不同的 啊？ 那难道是相同的意思吗？双重否定表肯定indifferent。 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哎呦，这简单是不是啊？这就是不同，就是一样的意思。其实它确实有这个含义。我记得刚才晶晶老师就是调侃我的时候，我不回回去，我说我像心电图一样，对不对？就好与不好都那样，是吧？啊，所以为啥好与不好都那样呢？没有希望了，对人生黯淡无光，爱咋咋地吧， 破罐破摔了。 哎，对，所以这个 indifferent 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呢，就是哎怎么都一样。但它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什么事情已经不在乎。漠不关注了。 哎呦，您这思路稍微有点远 啊！ 我们再倒一倒啊。 嗯 ，different 是不同的。 嗯 ，in 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不同。 嗯， 就是都一样， 都一样。对，你说我现在百万富翁，哎，我也高兴；我穷光蛋，我也高兴。为什么呀？生活毫无希望。 哦，就是说， 嗯。 就是说没什么区别， 没啥区别， 无所谓， 哎， 是不是？没什么区别，无所谓， 嗯， 就这么着吧。 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人生哲学里面都说嘛，啊，说你在人生很成功的时候，你也要淡然一些；在你很痛苦的时候，你也要淡然一些。啊， 所以就佛系了嘛， 啊，佛系了，对对对，就 都淡淡的就 对 好了。 对，你比如说，我对于利益漠不关心，我对于金钱、对于名声等等，我漠不关心， 觉得没什么不同 啊。对， 金钱没什么不同， 哎，对， 名利没什么不同， 嗯， 就是我挺冷漠的， 嗯、对对，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 indifferent， 它其实更多的是人内心的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 它没有区别， 嗯， 它不区分 indifferent 没有区别， 嗯，所以我对什么事情也没有太多的关注或兴趣，就是平平淡淡的感觉， 漠不关心了， 嗯， 其实就是漠不关心， 嗯 啊，indifferent to somebody something having or showing no interest in somebody or something， 哎，一定是 showing no interest， 对啥事没有任何兴趣，提不起来那劲儿 啊，比如说 be indifferent。To public opinion， 嗯， 就是说什么呢？ 对于舆论漠不关心。 对舆论漠不关心、 嗯、 ，indifferent to public opinions， 嗯嗯， 管别人说什么不关心。 哎，对，没错，嗯， 不关心。好，然后呢，这个词呢，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嗯， 就说什么呢？就说那个质量啊， 嗯， 不是特别好的 啊， 一般般的， 一般般的。那比如我今儿中午吃顿饭，我觉得。也不是很可口，姜可姜盐吃完就完了，没什么感觉。 一般般的饭食。 嗯 ，an indifferent meal， an indifferent meal 啊 ，meal 一顿饭。 嗯嗯， 啊，说我们电影节这影片啊，是一如既往的良莠不齐，有那优秀的， 嗯， 有那低劣的， 嗯， 也有那一般般的。 嗯 ，The festival has the usual mixture of movies。 就这些电影当中啊，什么样子的都有。 Good， 好的。 Bad， 不好的。 And indifferent， 还有一般般的。 哎，所以说大家能感觉到了吧？这个 indifferent 就是一个很平的调调。 很平， 很平的调调。 这个词 很淡然。 对，很淡然， 很平淡。 它在我们的阅读考当中出现过无数次了。比如说，作者对于 某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A 支持 ，B 反对 ，C 漠不关心啊 ，4D 我也不知道。大家一定记住，千万不要选这 indifferent， 因为既然作者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 所以我们可以一下排除这种所谓的无态度的选项。 对，其实这个也是用批判性的写作或阅读的一个考察点，它就告诉我们了，你必须要对于什么事情是有态度的 啊 啊，你 有观点的， 哎，您不能啊啊，无所谓吧，不用考虑我的想法吧，那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嗯， 都行，可以， 啊， 没关系。 我听你们的，是吧 ？Indifferent， 嗯嗯， 就这种，什么事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同。Indifferent。 公司里开会的时候，如果我的员工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的话，哎，我就跟他较劲了，开始。 哟，驸马，哟哟，这时候不得了了，哎呦。 对，我就笑着说，我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就听你的，只要治他这一回，下回他就不敢；只要他不敢，就不会造成大家都是这种态度。所以这个公司的团队必须要有态度， 有态度。 嗯， 驸马一说到上纲上线的时候，口齿立马都清晰了。 哎呀妈呀，咬牙崩掉了。 好了吧啊， 啊好 了好 了， 好多了。 嗯，特好。 那大家总结的好。 嗯， 无感，这是他第一层意思。 嗯， 是吧？ 佛系无感， 无感。 嗯， 然后就是一般般的。 嗯， 是一般般的，他也没有什么贬义。没有贬义，它就是一般般的一中性词。 嗯，对对，没错。 indifferent， 但你比以后见到这词儿，你就不会慌张了。 嗯， 是，至少见过了。 嗯， 好，再来下一个也不难，叫 indirect。 啊，这个重音呢是在后面，就是在那个 r 那个上。 Rect, 对 ，indirect，indirect，indirect，indirect、 嗯、 direct 这个词， 这大家都太熟了，表示的是直接的意思。 直接的， 对，所以前面接上 I N 以后呢，它就是否定嘛， 那就是间接的。 哎，我们所谓的间接呢，其实说的好听，就是比较委婉一些 哦，比较不直接的。 哎，对，没错，没错， 别啪一下给杵过去那种。 对，没错， 绕个弯儿，弯弯说。 嗯嗯嗯，比如说我们再去写这个辞职信的时候啊，有些忌讳的地方，比如说不能够说领导的不好。不能说公司的不好， 啊哦， 要多说一些感激感谢， 哦， 啊，更重要一点就是不要特别直白的说跟你说啊我辞职吧，啊，你要说说最近的工作，然后遇到的困难不易，自己的诉求， 嗯， 自己的梦想，然后无奈之下，哎，这个怎么怎么样。其实确实你在一家公司你不可能没有成长的，应该要怀着感恩的心，比较委婉的去表达你追求更多梦想的一种夙愿。 嗯，啊，驸马作为一个管理层是吧，给我们这些在职的工作的同学们， 嗯， 就上了人生的宝贵的一课。 哎呦，不敢不敢，牙又掉。 就是说要什么，写辞职信的时候， 嗯嗯， 要尽量的委婉， 委婉一些， 啊，就不要那么直接。 对，没错。 间接的附带的意思呢，就是说，happening not as the main aim, cause or result of a particular action, but in addition to it. 对，就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太这个明显或者植入主题，稍微的曲折一点， 曲折一点。 嗯， 那战争有直接的后果，也有间接的后果。 嗯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war。 嗯，这里的 indirect effects， 哎，就是间接的后果。 哎，间接的查明某事情。 嗯 ，to find something out。By indirect methods 啊，你看不要太生硬是吧，稍微的这个委婉一点，你看 indirect methods 间接的方式， 对，间接的方式， 嗯， 知道了哈， 嗯， 所以间接的结果 indirect result 非常好。我们说很多事情产生的后果呢，有直接的也有这种连带的结果，往往有时连带的结果比较可怕， 还严重一些。 哎，对对对，没错， 对吧？所以什么东西是间接的，大家都能懂这意思哈，没什么可讲的。反正 direct 是直接， indirect 否定了直接就是间接， 没错， 也就是不直接的。 对对。 好，接下来还有两个词，第一个呢是 innocent 啊 ，innocent， 来听听这个词的读音 ，innocent 啊， 在流行歌曲里啊，这词儿特别多，innocent， 以前咱们流行一网络用语说 too young too naive， 哎， 这 naive 你知道为什么是 naive？ 嗯，为什么呀？ 天真的呀。 啊，天真的。 天真的。 那这个 innocent 呢？ innocent 里边是不是也可能也有一个什么什么 no 之类的？ 哎，对， 前缀哈， 这里有一个 NOC 啊，大家记住 NOC 啊，它表示的是毒，有毒这样的意思。 啊，毒啊？ 哎，对，就不好的意思，有毒， 毒素的那个毒啊。 嗯，对，没错， 有毒的， 有毒的。 现在世界杯都说要毒奶， 为什么呢？ 哎，就这么说吧哈。 哦，好吧， 有毒的 啊。 哦，这也能蹭上热点，你看看。 对，那后面的 ENT 表示形容词后缀，这比较简单。那回头我们再来想前面的 IN 否定，那就没毒的 哦，无毒无公害的。 哎，对，没错，就不会伤害任何别人的。 没想到啊，这样的一个单纯的，纯洁的词语里面竟然含着毒。 对，没错啊，所以它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一点毒没有，别怕我。 就是无毒的。innocent 啊， 嗯， 那老师不讲，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一个最纯洁的地方竟然有毒 啊！所以美丽的背后可能都是有邪恶在垫底嘛。 哎呀 ，innocent。 对，英国的这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威廉·布雷克啊，他曾经写过一些诗，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其中有一系列的诗呢，叫做这个《纯真之歌》。纯真之歌啊，就是 innocent songs， 纯真之歌，也可以叫天真之歌。 哦， 讲的就是一些小朋友，有的叫什么汤姆啊，有的叫什么呢，还那个小卷毛啊还没长齐呢，那小朋友结果怎么高高兴兴的拿个条子呢，扫啊扫啊扫啊，再唱个歌，结果扫不扫吧，做了一句话，小心哦，别掉到烟囱里去哦。原来这些非常的这个 innocent 这样的一些孩子是一些童工，他们在这个有钱人的家的房梁上正在帮着扫烟囱，扫那个房檐儿。 嗯， 所以你看这首美丽的歌的背后是对于儿童那种压迫。 是 啊， 这个词 NOC 是表示毒，伤害。 嗯， 那么那个 ENT 是表示什么呢？ 嗯，它就是个形容词的后缀 啊，就是什么什么的。 对，没错。 Nascent，就是有毒的。 对，没错。 啊，这个词是有毒的， 很邪恶是吧？ 对，完全你看你根本想不到吧？ 嗯嗯。 所以往往是什么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危险的， 哎， 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它也是最安全的。 哎，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看那个毒蛇对吧？哈，你不伤害它，它也不会伤害你，但是它自己是有毒的， 它是有毒的。 嗯， 哎，是这样子。 嗯嗯， 所以 innocent 就全靠这个 n 把那个 nascent 否定了。 对，其实这个呢也符合这个美国清教徒的啊，他们一种思想，就是他们认为呢，人的内心实际上都是有恶的。 嗯 啊，只不过是你要用你的善良去征服你的这个邪恶。 嗯 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霍桑的，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像他的那个《红字》这个作品当中，也体现的是人内心的善和恶的一种纠葛。 这让我想起来，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宿舍里，每天晚上熄灯以后，我们宿舍里就开始热烈的讨论 鬼故事。 没有，我们从来不讲鬼故事，我们都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呵。厉害， 然后一派是本善，然后一派是本恶，啊，都吵吵吵吵吵吵到最后，大家没有力，吵到没有力气就睡着了，就最后，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要做一些这些思辨的讨论还是挺好的。 哎，对，嗯，不见得会有结果，但是注重的是思辨的 过程， 对 啊，你听听别人的观点是什么， 对 啊，一定要注重思辨， 对。嗯，其实这个词挺有哲理的，大家回去好好的，你从哲学的角度去想这个词。 这次今天刷新我们的三观， 嗯， 三观，而且讲了一个很，体现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真的，再白的东西它里头也有一黑点儿，再黑的东西里边它也有一白点儿，你看一个 innocent， 一个纯洁无害清白的，竟然是无毒的，你看这个词的构词法， 你看多有意思， 多有意思， 是啊， 多有意思， 得，咱又上升到哲学了 ，innocent， 好，来看这词怎么用吧，无辜的男子，无辜的男子，an innocent man，an innocent man。 他这个 innocent 通常也是指啊，清白的和无辜的，就是没罪的 啊。对呀，一样啊， 你没干坏事儿啊， 没干坏事儿 的 啊，就无罪的嘛，清白的嘛。 比如说他获判无罪了，she was found innocent of any crime。 这个是一个固定表达，但得记起了 be 或 found 啊，或 become 等等 innocent of any crime， 就对于这些罪名它都是无辜的， 对，无就是无罪的、 嗯、 无错的。 嗯， 另外一种呢，它是表示呢一种特别无辜啊，成为一种牺牲品和受害者。 嗯， 对吧，你比如说 嗯， 炸弹爆炸了，诶，你是无辜的受害者 啊，无辜的受害者， 他凭什么呀、 啊、 对吧，叫 innocent victims of a bomb blast。 哎，真是这样子的，无辜的，就我就是好感觉好像是无辜的就被雷了。 对，我也没有犯罪呀，我就躺枪了呀。 啊，对，没错没错，嗯， 就这种，就是他是 not guilty of crime， 本来他不该有、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动物都是一些无辜的受害者，比如我们说北极熊，其实就是气候变暖的这个无辜的受害者。 Suffering harm or being killed because of a crime, war, etc.、 嗯、 although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it. 根本这事儿就与我无关，但我却背锅了， 连累了， 连累了， 就是 innocent bystanders、 嗯、 无辜的旁观者和受害者。 嗯嗯嗯，这个是最让我们痛心的地方、啊、 是，所以它是无罪的、 嗯、 清白的，无辜的， 嗯， 这个意思 真好， 记住了哈。 嗯嗯， innocent。 嗯， 好了，最后一个 invisible。 invisible， 对，也有一首歌叫做 invisible man 啊，隐形人。 哎呦，这一下就来了，意思就来了哈、 嗯、 它是怎么变成隐形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简单， VIS 咱以前讲过表看见， IBLE 刚讲完表示能够的。 VIS vision、visual 是不是都是跟眼睛相关啊、 没错， 那它的意思就是看见， 所以 visible 呢就是能看见的， 你能看见，你看得见。 嗯， visible， 嗯， visible， 眼睛可视的，可见的。 对，那前面接着 in 呢，当然就否定，所以就看不见，看不见就无形的。 invisible、invisible。 哎，对，没错没错。 啊，隐形人、invisible man。 对，其实这个词呢，在我们的贸易当中哈、啊，经常会用到。我们有一种贸易叫做可视化贸易。 哦。 就像您看，在海上有一艘轮船，里面可能运载着什么国家的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然后运到什么国家。但隐形的贸易其实也是非常恐怖的啊，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汇率的交换，这其实就是一种隐形的贸易，你是看不到的。 嗯。 啊，所以那哪个对于贸易来讲更重要呢？可能是相辅相成，但是在有一些节点上，这种隐形的贸易可能更重要。 嗯。所以我们的世界就是由于可见的和不可见的部分组成的。 哎，你说太好了。 但是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可见的东西。 对。 而不怎么相信我们不可见的东西。 也有可能是人的一种无知或自大吧。 反正呢，它肯定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嗯。 这个 invisible 呢，生活中怎么用呢？说这人会隐身。是一个a wizard who could make himself invisible。 嗯。 啊， 他是一个隐身的术士哈， 哎，能 有巫师那种， 对，能做法哈。A wizard who make himself invisible， 就是拿个叶子挡着自己，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在电影里演很多这种， 对对对，是是是， 就觉得自己看不见自己了， 皇帝的新衣那种感觉哈。 哎，是， 嗯， 然后呢，他觉得自己淹没在人群中，哎，这个也很好啊。 嗯 ，She felt invisible in the crowd。他感觉到自己在人群中是隐形的。 哎，其实我们觉不觉得啊，尤其在大城市的很多朋友，你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被隐，我说的是被隐形的感觉， 就是没有存在感。 对，就是大家可能在地铁或在什么地方，就像沙丁鱼一样，你走来走去的，但没有一个人会预见到你的存在。比如你会不小心被碰一下，或者就没有人 care 你。 哦，这种精神上的被隐形了， 挺孤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真的，你说要淹没在人群中，淹没 drowned， 那也淹没，那不能淹没，那淹没是在水里给溺水的。 这个词我觉得很文学性 ，felt invisible， 它很实质。 对， 你的淹没感其实就是你觉得你不存在。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人群中，有的时候你在你的单位当中，在家庭当中等等，都是一种被忽视的感觉。就好像是隐形人一样， 所以我们要有朋友圈啊，要让自己存在啊。 所以一会儿就刷一朋友圈， 刷发一个， 发一个，对， 发一个， 发一猪嘴， 猪，就是你的疼痛也好，你的爱、你的恨，你的喜怒哀乐， 嗯， 你的情感都是让你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哈。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好，然后我们来看肉眼看不见的星球，这个最好理解了，因为就是看不见， 就看不见。嗯 ，Stars in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这里的 in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是一个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 stars。 对什么来说不可见的？ 嗯， 好，所有的词语今天就是这些了哈。 嗯， 这几个词很有趣。感觉呢都是有故事的词语， 有故事。嗯， 我们来给大家呢啊朗读一下，来把握一下这个发音啊。前缀 I am 首先表示不、无或非。 Immense 巨大的。 Impatient 不耐烦的。 Incredible 难以置信的。 Independence 独立。 Indifferent 表示的是冷漠的。 Indirect 委婉的，间接的。 Innocent 清白的。 Invisible 无形的。 好，就是这几个词。I am 和 IN， 你看前面几个呢是 I am， 嗯， 对吧？后面呢是 IN， 对， 所以看来 IN 的词语还稍微多一些。 嗯，通常可能会多一些。嗯，没错没错， 是吧？稍微多一些。 嗯，对。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有的词语啊，不是给大家要把那个例句的截图发给大家嘛。 嗯嗯嗯， 今天有些词语它是两个小图， 哦， 因为它意思多嘛。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这 impatient 不耐烦的是吧，迫切的， 那个公号得动动脑筋怎么做。 不用担心，包子交给我了，包在我身上。好，大家就记住这些词语就好了。下一节课呢我们会讲到 I am 和 IN 的第二层意思。 嗯， 奇怪了，那就跟那个不无非呀，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对， 还好第三层意思值得了解， 值得了解， 是吧？ To be continued。 哎，预知后事如何那要且听下回分解了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妈带病坚持来工作，为了不给同学们缺课 啊。应该的。 嗯， 嗯， 我今天可能声音有点不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 没关系。我们也祝傅妈呢能够早日康复。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